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又到咗阿 Jo 上嚟同我哋即係講講而家嗰個移民嘅情況啦。咁嗱，我諗上其中一樣嘢，大家一路以嚟都即係好關注嘅，就係呢個細路仔嗰個教育嘅問題啊。係 啊， 咁其實好多朋友佢哋之所以要移民，都係因為個想揾一個比較好啲嘅環境，俾嗰個細路仔去成長啦。係 啊， 咁英國咧，其實就佢已經好出名㗎啦。佢學校咧就係一個工業嚟嘅。唔係一個咩？ 一個 產業， 產業嚟嘅，冇錯。 咁所以一定咧就有啲好優質、好優質嘅學校咧，俾大家去選擇嘅。 係，冇錯，冇錯。 咁今日你有啲咩好介紹俾大家？ 我最基本嘅，因為好多人都其實問緊就係，喂，我點樣報讀啊？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我幫襯啲顧問啊，咁樣咁啊冇問題啦，咁全部都搞掂。喂，如果唔係，我想自己去揾啦，因為。可能又會比較想了解多啲啊咁樣嗱，咁啊講個最 basic 嘅俾大家聽聽先啦，就係話，喂，咁我要入英國去讀書細路仔，我哋講緊學前班啦嚇，小學啦、中學咁樣嘅講法嚇。咁其實嚟講，一般嚟講咧，英國就分開公立同私立學校。咁我呢後邊有做咗個表咧，其實俾大家都望到我哋個背後個表啦。咁其實咧就幾樣嘢大家要注意嘅，第一個公立私立佢個分別就唔使講啦，俾錢啊唔使俾錢啦，呢個最簡單啦。咁但係首先你要選擇嘅公立嘅話咧，你要選擇咗個城市先，因為你公立學校咧佢就佢係要跟你個住址嚟分配嘅。咁所以首先第一點就係揀咗城市之後咧，公立學校你就睇到啦。咁我哋咧就係要去到當地嘅 council 嗰度咧去查詢，咁亦都係報名。咁佢上面就有根據你嘅地址咧，去有個校網俾你，你喺入邊揀，呢個第一點啦嚇。咁如果私立就唔使啦，你直接可以入學校，咁你邊度都得嚇，咁啊唔使跟校網嘅。咁另外咧就第二個步驟咧，好多時大家都話啊，就咁報名唔係喎。如果你去到英國，我哋講緊咧，如果香港人去到英國之後，個細路仔想報讀。呢、這個公立學校嘅時候咁點咧咁樣，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呢個學校嘅喎。咁喺英國嘅公立學校或者私立學校都有嘅，就係話可以了解俾你參觀佢哋學校嚇，公立私立都可以嘅。咁點樣報名咧？就上到佢學校嘅網站，咁基本上咧佢都一定係有嘅，有安排。當然啊，未必係日日都有啦，咁可能即係會有啲時候。每個月啦，起碼都會有一次啦。 嗰啲咪當係 tour 咁咯，佢哋即係。 佢其實佢個校長好熱情，通常都校長帶喎。即係公立又好，私立又好，即校長好熱情咧，就會帶你去參觀佢哋學校嗰個辦學嘅理念啦，佢哋嘅設施啦，同埋認識佢哋學校嘅環境啦，咁樣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做呢個動作。咁我覺得呢、這個不可少嘅、啊。如果你去到英國嘅話嚇，咁、然後。佢第三部分咧，我哋就係話了解啲學校入學嘅標準啦，即係話點樣去收生嘅標準。咁其實嚟講咧，公立同私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公立學校嘅標準咧，其實佢哋基本係劃一嘅，根據乜嘢咧？根據你嘅年齡啦、成績啦，同埋你嘅居住地方嘅嚇。咁呢三樣嘢咧嚟判斷係收唔收你嘅。 咁但係如果你話居住地方會唔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貴價嘅地方同你平價地方，那個學校嘅水平都係跟住嗰、那個咁嘅，即係 嗱呢個係咁樣講啱嘅，啱嘅，因為其實嚟講咧，我哋話其實英國佢都有分公立學校，都有分即係精英嘅學校啦，或者係 香港一樣啦 嚇，因為其實喺英國咧，佢公立都有三種，好似香港一樣，官校、直資。係嘛？咁官校同直資又唔同嘅喎，直資佢嗰個即係好似精英咗咯喎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精英學校，咁即係英國多一種叫精英學校。咁呢三種都係屬於公立嘅。 嚇，咁都係得到政府嘅資助，或者甚至乎咧係政府俾曬錢嘅嚇。咁所以有個校網嘅要求咯。咁我哋咁講咧，就係話點解要揀咗城市之咧？你要揀完城市，你先知道你自己喺嗰個城市裏邊啲校網係點啊嘛？啱唔啱啊？咁你如果話喂調翻轉頭，你話喂我完全就曬嗰個細路嘅，咁你咪就翻學校校網去揀個城市咯。 孟母三遷啦， 係啦，呢個就睇翻你個決心有幾大，係嘛？咁然後即係話你話私立學校都一樣，咁啊更加會個資源更加會多啲嘅私立學校嚇。譬如咁樣講啦，我哋話公立學校嗰個人數每一班嘅標準咧，咁就係20至30人一班嘅。都是小班教學啦，屬於嚇。咁但係私立嚟講咧，一般係15至20人一班嘅嚇。咁所以佢你又睇得出佢嗰個人數少咧，對個學生嗰個 take care 嗰個程度會高好多啦嚇。呢個必然嘅現象啦嚇。咁啊咁咯，入學年齡啦，咁好多人都話：，細路仔幾時入讀小學、中學？嗱，咁其實咧喺英國咧就分得好清晰嘅。咁喺5歲之前咧。前一年我哋叫4歲嘅時候就叫學前班，咁一年學前班，咁然後5歲至10歲咧，一般就係、是、即當然啦，你有時冇啱啱嘅，咁或者係5歲至11歲啦，或者6歲至11歲啦，咁講嚇，咁就喺小學6年制嚇，咁由中學咧，咁佢其實好似我哋香港以前嘅制度，97年之前嘅制度，佢就係點咧？就係2、3、2嘅佢嘅中學。即係2年初中、3年高中、2年預科，係啦。咁啊，呢個就係英國以前好似香港行緊嘅都係差唔多係咁樣嚇。咁然後譬如話你讀完我哋即係叫第十一班啦嚇，讀完第十一班，你就要考一個會考。咁啊，嚟評估你讀唔讀到個預科嘅，即係我哋講嘅係12至13班嚇。咁佢就叫 GCS 啦、啊、咁考完之後咧，咁然後考大學就 A level 啦嚇，咁啊呢、這個就係佢嗰個即係歲數大概嘅分布就係咁樣啦嚇，咁啊預科大概咪10至17歲之間啦，咁就係升讀預科啦嚇，咁啊大學咧咁啊3年嘅啫嚇，3年，咁啊香港就4年啦嚇，咁啊佢嗰邊因為有2年預科，所以咧佢就係少咗一年大學嚇，呢、這個就係咁樣嘅。咁啊，私立學校嘅歲數都係一樣噶啦。不過咧就係咁講，喺私立學校咧，其實佢考慮有時考慮個學生咧，佢嘅程度會多啲嘅，即係話佢可能會考慮佢個能力達唔達到呢個班級咁樣嚇。咁啊，但係公立學校咧喺呢方面咧就通常就唔係咁側重嚇，即係通常都根據你住嘅地方同埋年齡啦嚇，即係啱讀咩班。 你讀係咩年齡嘅？讀咩班㗎？ 冇錯啦， 你得唔得或者 係啊，或一 即係或者你係過咗， 因為公立 超過咗呢個水平。 冇錯啦，公立話就係咁樣嘅嚇，因為佢派位啊嘛，係嘛，佢一定要收你㗎，啱唔啱嚇？咁啊，由費用方面嚟講咧，就頭先講啦，學前班同埋呢個初中啦，或者係小學啦、高中啦，都係免費嘅。而家公立學校，包括我哋香港而家。5+1 visa 去到嘅學生都係一樣，但大學咧就要俾錢啦嚇、好啦，咁至於話你私立學校嘅學費咧，咁就會比較高啲啦嚇。咁、即係呢個每一年計啦嚇、譬如話學前嘅班嚟講咧，嗰一年咧大概係5000磅啦嚇，5000磅啦。嗱、呢個係大約嘅，有啲貴啲，有啲平啲嚇嚇。咁、小學嚟講咧，你預計10000至15000磅一年啦嚇、中學咧就大概係15000至20000蚊一年度。咁當然，如果你讀啲貴族嘅學校嘅中學咧，即係有幾百年歷史嗰啲咧， 伊頓啊、Winchester 嗰啲可以去到50000蚊、50000磅。 喂，講真話，而家你香港人去讀嗰啲就要使幾多錢到啊？ 其實香港人咧，大部分咧考都係即係如果中學嘅話，佢都會考公立嘅中學。咁 因為如果你讀得譬如伊頓啊、Winchester 嗰啲。咁你差唔多都話係諗住要入牛津或者劍橋， 冇錯啦，冇錯啦，嗰、那個你嘅決心係好大嘅，咁即係嗰啲係貴族，因為佢其實都好重要，好重視你本身，譬如大學牛津或者係係嘛劍橋，佢都係重視你究竟你讀中學嗰間學校 喺邊， 佢都好重視嘅。如果你係啲貴族學校咧，佢係會特別啲去睇你嗰、那個即係要睇你啦嚇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貴族學校即係如果你個家庭 環境許可的，當然呢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啦，但係個 budget 又會高啲啦，即係去到$50,000一年㗎啦，即係學費啫噃嚇，即係未計其他啲即係雜費啊或者洗費嗰啲咁樣嚇。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 basic， 即係話你入讀英國我寫英格蘭點解咁講咧？咁啊蘇格蘭同埋愛爾蘭咧係都有少少分別嘅。咁但係咧蘇格蘭嘅分別就唔大，但係如果愛爾蘭咧就分別會大少少。咁佢有少少唔同嘅安排嘅嚇。咁所以呢度，但係我見到香港人大部分咧都係去英格蘭多啦嚇。 不過你要補充一點就係咧愛爾蘭其實歐盟到㗎。 系，冇错冇错， 呢个系喺近排系相一个相当重要嘅事情嚟嘅， 冇错冇错。咁呢个亦都系可能有啲家长因为 focus 咗整个欧洲啦，咁佢可能佢会选择爱尔兰都唔奇啊吓。咁但系苏花点讲好啦，而家大部分啦，我哋睇都系以英格兰做一个首选啦吓，因为始终嚟讲咧，佢嗰度经济啦、文化啦，或者系嗰、那个。生活的環境啦，同埋治安啦，都是比較好的嚇，即係喺英格蘭那邊嚇，即係我哋之前講過曼城啦，係嘛，伯明翰啦，咁呢啲佢哋即係利物浦啊，都是在英格蘭啦。咁呢啲城市嚟講咧，相對香港人會比較生活環境熟悉啲啦。咁同埋佢。其實佢個法律制度啊，或者佢啲好多條例啊，都好同我哋以前九七年之前嘅香港係好近似嘅咁樣咯，嚇嚇。咁呢個即係話大約我哋係咁講啦。頭先開頭我哋講緊話，喂，英國點解話佢係一個即係教育係一個產業咧？咁即係其實你睇到佢個數字咧，英國咧有680间大學，咁但係其實你按佢嘅人口嚟講咧，其實佢得5000多万嘅嘛。咁、那個大學真係～相當多啦，係嘛？咁如果你話佢小學嚟講咧，差唔多有去到8000多间啊。中學咧，即係我哋講所有嚇、啊，中學嚟講都有5000多间嘅，即係公立私立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咁多嘅學位，咁英國人本身佢自己間讀唔曬啦，係啊。 佢亦都係預咗俾外國留學生。 外國留學生。 咁原因好簡單，就因為咧你。無論佢個課程點樣好咧，大家都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去英國學好英文。 係啊， 因為你講到尾，無論點都係英，即係英文就係世界嘅共通嘅語言。 而且英文咁啊，梗係英國啦，係咪先？呢個咁啊，同埋佢嗰個即係佢嘅歷史啊，咁樣佢嘅教育嗰、那個歷史係好淵源、好悠長啊嘛。咁佢同埋嚟講咧，實質嚟講，你喺英國佢嗰、那個無論你大學畢業之後喺研究方面，即係研究生啊，或者個學位方面嘅認，即係世界嘅認受性啊，都係好大嘅。咁所以英國你見到咁多小學、中學、大學，你就知道其實佢即係培養世界上好多好多嘅嗰啲精英都係喺英國培養出嚟。咁當然啦，佢未必一定係會喺英國。服務嘅，咁當然佢有啲咩日本啦、韓國啦、泰國啦、東南亞、新加坡嗰啲好多啦。咁啊，而家最多嘅唔使講就係我哋即係不變嘅祖國啦，係咪嚇？咁佢就即係好多嘅，即係學生係將即係而家係即係佔佢哋外國留學生嘅一半。係啦，嗰、那個咁樣。 咁你譬如而家係一般嚟講咧，佢哋去呢個英國嘅嗰、那個學生 age group。個年齡組群係邊一個即係組別啊？ 其實大部分都係初中啦，初中好多都係初中，初中生。咁啊，點解我即係話建議大家即係去咗讀私校 train 幾個月之後，跟住入資報讀公立咧？個原因就係公立學校咧，佢唔係話即係隨時俾你插班，但係私立學校可以。嗱，呢個係。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同香港一樣啦。你要啲官中官嚇官小，你要敲門插班，其實係幾難嘅。呢個第一點啦。咁啊，所以嚟講，佢因為佢每同佢開學嘅月份同香港都一樣咯。即係每一年嘅九月。咁當然咧，一月咧都係佢嘅新學年嘅收生嘅其中一個插班嘅月份。不過主要都係以九月份收生為主嘅。咁啊，所以其實你如果你去到嘅月份唔係個個都咁 fit 噶嘛，你去到唔係個個都係六月份去，咁啊三個月揾學校咁樣， 都唔係啊。咁有啲你譬如十一月份去，啱唔啱啊？咁你咪有個咁嘅，即係嗰個個 gap 喺度。咁你個細路仔冇理由坐幾個月喺屋企，咁樣唔係啲掂啊嚇。特別係一啲十歲啊、八十十零歲嘅細路仔咧，長期喺屋企係即係都會有啲問題嘅、嗯，對佢融入社會唔係咁好咯嚇。咁、嗯、啊即係當然即係話你話英國。我就咁講，係咪即係好似好容易咁樣？當然，其中裏邊都有好多好多嘢嘅。咁有啲人會問到話：喂，咁佢憑乜嘢去睇我嘅成績㗎？咁樣啊？咁呢樣嘢其實幾好嘅。英國同香港，因為香港佢係即係殖民地以前係嘅，咁所以佢嘅教育嘅制度咧，佢哋英國係好清楚嘅，所以佢亦都係認可香港嘅大部分嘅學校嘅成績嘅。 嗯， 嚇、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臨即係離開香港之前咧，你嘅小朋友咧，你最好叫佢即係在讀緊嘅學校咧，寫一封靚校長啦嚇，或者老師啦，最好寫多幾封即係 推薦信。 推薦信英文啦即係英文啦嚇。咁啊，寫多幾封推薦信，咁你嘅細路仔你揾學校咧咁就即係多一個架撐嚇，多一個架撐。咁呢個佢都睇嘅。咁啊，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佢在校成績啦。咁呢個唔需要特別啦，因為你本身你喺學校讀到咩年級，攞個咩成績表，咁你帶埋去。咁呢個咪睇佢成績啦嚇。咁推薦信你話緊唔緊要咧？咁啊如果你係讀一啲比較有名啲嘅嘅學校咧，咁呢個推薦信係相當重要。特別你喺香港讀緊嗰個學校，亦都係相當之有名氣嘅話， 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讀白塞，你讀拉沙，聖士大法，聖波咁樣，咁人嚟睇個名已經知你咩乜水嚟㗎。 因為呢啲都係好悠久嘅即係傳統嘅比較好嘅香港嘅著名嘅學校啦、學府啊。咁、所以其實呢啲咧，咁啊就嗰封推薦信就相當重要啦。系啦，因为佢净系睇你成绩，佢评估唔到你究竟喺学校里边你校长啊老师对你嘅评价系点嘅。哇，如果写得你靓靓仔仔咧，咁即系收紧啦吓，即系可以咁讲吓吓。咁啊呢个即系咁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报读公立学校咧，呢、這个原因之外咧，仲有你嘅校望，你个地址一定要喺嗰个学校望。 嗱，咁头先我哋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嗰个貴價的地段是咪同嗰個名校掛鈎咧？ 咁又唔係喎，咁啊唔係喎，即係倫敦嚟講咧，你睇到咧，其實東南西北咧，其實都有比較都有好嘅中學同埋小學嘅，咁呢個佢同香港唔同，因為香港細啊嘛，咁你可能好多時候你就會可能你會覺得九龍塘啊、九龍城、 咁你喺深水埗，你係好難揾到間。 係啊，係啊，但係佢又唔係啊，佢個地方大咧，咁所以其實佢比較有名氣嘅學校咧，其實佢都分布得東南西北都有嘅，係都可以話混巡啦。但係即係話你其實每一個倫敦嘅每一個區咧，咁佢都有好嘅學校，咁你都係可以揀得到嘅。咁當然啦，你傳統嘅。即係我哋叫做高尚啲嘅住宅區，即係我哋講話倫敦嘅西邊啦嚇，咁呢嗰邊嘅即係話中產比較多嘅，咁當然你嗰個成個在學嘅氣氛啦，佢啲細路啊，咁又係會有啲唔同嘅，佢嘅圈子有啲唔同，咁呢個咧就係有啲影響嘅嚇，咁但係就並唔係話絕對嘅嚇，唔係絕對。 唔係咁啊！人以群分，就物以類聚啊嘛。你近朱者赤，咁你近班同學好嘅，咁你自然都好啲啦，係嘛？ 即係大家都明白點解要讀啲貴族學校咧？因為即 係考你人際嗰個網絡，將來就有用嘅啦嘛。你以前識過乜水，佢收埋即係 呢個 做咗首相咁 啦。係啊，呢個醫生嘅呢個法官嘅細路，呢個係咪啊？咁你背景咁，你變咗你個細路仔嗰個個 level 就唔同曬啦。咁呢個其實我作為家長，我自己親身體會得到係真嘅，冇得講嚇。因為我細路仔讀私校啦，咁佢哋嗰啲玩嘅嘢係真係有啲 唔同嘅， 係啦。啲家長佢哋玩嘅嘢都有啲唔同，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不過呢個就根據你嘅能力啦，而都咁樣講係嘛。咁當然我哋嘅講法就係你嘅能力夠嘅話，梗係選擇啲好啲㗎啦。咁私校。 咁其實係最正噶啦，唔使講啦。對個學生嚟講就嚇，因為你私校公校咧，對考大學咧，佢冇分別嘅，冇分別嘅，因為係啦，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話全國嘅一個我哋叫做聯合嘅招生嘅系統裏邊，咁即係學校幫你報嘅啫。 但係如果你考牛津結，佢係另外一個試嚟㗎嗰啲啊，即係嗰間嗰啲大學就自己 有，係佢另外有一個獨立嘅 學士。嗱，據我所知咁樣嘅，譬如你要考嗰啲咧，就首先咧就嗰個學校會帶你一個 tour 去幾日嘅 啊，係 去咗嗱，你去嗰個地方牛津去劍橋，你睇睇入邊點先咁啊，你熟習話嗱，你又預估即係你要面試啊，佢大概會點樣去 test， 即係去考你啦咁嗰啲我哋唔講啦。 係 啊，呢度想問一問阿 Jo 啦，我哋香港就好多補習社咁，香港嗰邊聽唔聽嘅？ 嗰邊其實都有嘅，但係個問題就冇香港咁誇張啦，係啊，跨香港又比較誇張啲啦，嗰邊都係有嘅。咁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私立嘅學校，佢哋本身自己喺學在校裏面，佢哋會搞一啲咁樣嘅課程喺度，反而就唔係叫補習，佢就係會收多一啲唔同嘅課程咁樣，咁但係公立學校咧就冇啦，就冇呢啲嘢噶啦，咁亦都唔興補習嘅， 因為香港家長好咩噶嘛，哇！真係好鬼驚個細路仔跟唔上，即係一定係 嗰邊其實就唔係咁即係同香港即係呢方面係有啲唔同啦。雖然佢哋都有精英嘅學校，咁但係嘅問題你睇翻佢哋嗰個價值觀，佢哋又唔係話好似香港咁極端嘅，即係話完全。一定要點樣捐都要捐到落去咁樣啦嚇。嗰邊即係以英國人佢哋自己，佢哋係比較隨意啲啦。咁佢哋都唔會好似香港咁，你一定要爬都爬去嗰個門檻嗰度。咁我哋就即係不過，但係將來我就唔知啦嚇，因為將來如果多咗十幾廿萬香港人過到去，會唔會將呢個常態有少少改變咧？咁 我話俾你一定會咯， 即係變咗啲畢業學校哇，多人爭咗咧，因為香港有錢人都多噶嘛，係嘛？咁即係都會唔會係咁咧嚇？咁因為你有時你就算你喺香港讀一個即係國際學校，其實佢個費用都一年都要幾十萬啦。 已經跟那邊其實差不多了，如果老實說是、 都要幾十萬， 即我意思是計埋機票添啦， 係嘛？即係呢個係真嘅，呢個真的。但係問題就係、你，所以調翻轉頭，你去到嘅時候，你如果那邊讀啲即係私立嘅頂級嘅學校嘅話咧，其實你會覺得那幾萬磅其實是很超值的，係啊，好超值。即係同你喺香港讀嘅國際學校咧，又有啲唔同。因為其實佢哋頭先講咧，都有啲嗰間學校嘅傳統啦，有幾百年嘅歷史啦。咁呢啲其實就同香港你讀嘅呢啲， 因為我你要知道咧，就係佢哋唔係計好似美國，我呢個總統喺呢個哈佛啊、耶魯嘅，佢係計中學噶， 係啊， 即係佢喺邊間中學出咗幾多個首相出嚟咧？ 冇錯， 咁而家數到喎， 冇錯，因為佢個歷史咁長啊嘛，係咪啊？都即係其實英國你諗下幾千所呢啲咁樣嘅中學啊咁樣，咁你話要揾？幾百所呢啲咁樣嘅學校，其實真係啲唔難，同埋佢哋真係個選擇其實都係多嘅，多嘅。所以我對上兩次節目都講啦，咁不過好多人都係想知道，咁我都特別今日就特別講一講，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個學係你入唔到比較好嘅學校。其實如果你係有心嘅話咧，其實比香港容易好多。即係入一間比較好。 其實讀書香港最難嘅，我話你聽。 係啊，呢個係真 最辛苦嘅。 呢個係真嘅。 你搞掂，即係你香港搞掂，你去到其實全球世界，我諗除咗日本啦，或者韓國啦，其實 嗰啲競爭都好大嗰啲。 咪就係咯，你除咗日本同埋韓國，咁其實你度度地方都你唔會覺得難。 因為你諗下個大，即係個大學嘅數量先，你比較一下先啦嘛。六百幾所大學係咩概念啊？真係。係咪啊？香港幾多所大學啊？香港得而家。即係叫做湊埋埋就有十間啦，即係有啲其實都唔算啦，我覺得即係傳統嗰啲我哋即係叫稱得上喺國際上比較上係稱得上係叫大學嘅，即係你就嗰幾間啦，中大啊、港大啊、而家城大啊，城大科大啊， 科大 啊呢啲，即係理工啊呢啲，其實數得到嘅呢幾間。咁你香港七百幾萬人，你按個比例你放落去。 係嘛？咁你話佢嗰邊係咪都係即係容易？即係咁當然啦，你牛津劍橋嗰啲就好係世界頂尖啦，我哋咁。 但係嗰啲講明係精英啊嘛。 係啊，嗰啲就唔係話喺嗰個國家啦，已經係世界頂尖噶啦。即係係嘛？咁我哋唔好講呢啲啦。即係你講一個，即係上次我哋講 曼徹斯特大學。 係啊，曼徹斯特大學都係好出名啦。即係你讀到呢啲已經都係好唔錯啦，好勁噶啦。咁但係難唔難入咧？易入好多，即係易入個廣大同埋中大好多。即係當然唔係都係要個細路仔得啦嚇。咁但係即係話按嗰、那個機會啦，同埋佢個程度啦，其實個機會係相對係高好多。 咪所以而家就算你話唔移民，咁好多人其實都派啲細路仔去英國讀書嘅， 係嘛 嚇，所以唔需要。即係去擔心嘅， 有啲好多時都係為咗個細路仔啫嘛，佢 settle 咗，攞咗個身份，佢就翻翻嚟噶啦。個細路仔喺嗰度發展、讀書，即係所以有啲佢係點咧？我有啲個案就係、是、兩公婆就分工合作啦、老公揾錢，老婆 BNO 帶兩個細路仔過去、住夠五年，個細路仔就埋籍、搞掂。咁細路仔都讀到大啦，係咪？咁都差唔多大學啦，咁佢咪翻翻嚟咯。咁啊細路仔嗰邊發展，咁攞到護照啦，係咪？攞到 passport 啦 ，OK 啦。咁又畢業之後，跟住佢哋咪順理成章喺英國揾嘢做好，法國、德國咪隨佢哋咯。係咪？即係呢種 case， 我覺得好多，好多啊。咁啊，你即係其實英國移民咧，好多人其實都另頭一個問題就係唔習慣啦、天氣啦各樣。咁但係以即係嗰個教育，你一比較，你有細路仔嗰啲，你覺得哇，即係要犧牲下自己啦，冇得講噶啦，一定要過去，即係俾個細路仔攞到個身份。即係自己可能佢攞唔攞到都冇乜所謂啦。我即係咁啦嚇，即係話老公揾錢啊嘛，咁老婆過去啦，睇住個細路仔。咁譬如而家讀緊初中係嘛，咁陪佢幾年，六年、五年，咁啊到到差唔多大學啦。咁啊太太個工作完成噶啦，因為點解？大學啦，唔使你嚟啦，咁咪翻翻嚟咯。咁而家又攞到個護照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啊。因為香港人雖然話好多都有錢啦，咁但係問題都即係都有好多家庭都係即係供一層樓都已經冇乜幾多，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呢種諗法過到去由個老公揾錢去供養埋喺英國嘅細路，就會平過你就咁俾個細路仔過去。平可能唔多，但系問題你最緊要你賺咗個英國籍。 係啊，這個反而最重要啦，因為你個細路仔將來佢一個英國籍， 你齋讀冇嘅話，齋讀冇嘅嚇，你齋一個香港個升讀大學或者係讀兩年預科喺嗰邊再考 A level 再入大學係攞唔到嘅嚇。咁你一定係要咁樣攞五加一個去讀書。咁你五加一讀書，你當你即係讀公立學校免費啦，係咪？咁你係咪賺咗呢一度啦？咁你話唔係喎，生活費都要。咁你喺香港都要生活費啊。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呢一種 case 咧都唔少嘅。雖然我而家遇到係一兩個咁嘅 case 啦，但係我諗係好多啊，好多啊。咁你計一計條數，其實都勉勉強強啦，係嘛？即係。老公揾錢，老婆嗰邊湊細路仔， 我咁調轉得嘅。 咁當然啦，不過就大部分咧，香港就我一直都係老公揾錢啦。咁啊，個太太就過去，太太醒啊嘛，過到去係咪嗰度？ 唔係，主要睇住個細路，你真係你唔睇住咧，就好多麻煩出嚟㗎啦。 你男人你話就係睇住兩個細路有難頂㗎嘛？咁啊，咁啊，男嘅咪辛苦啲揾錢咯，女嘅嗰邊、即係都唔係喎，啲女即係。女士佢哋好多時佢哋都可以喺網上做好多呢啲我仲俾個建議佢上次我都講，喂，不如你做下啲英國代購啦，係咪先？咁又調翻轉頭，我哋又做啲香港嘅嘢過去你嗰邊啦，咁樣咁即係講笑啦。不過其實可能將來真係會有呢啲咁。 慢慢就即係去到就諗到好多嘢出嚟㗎啦。 香港人社區啦，香港人社區呢、這個形成兩年到啦，兩年應該會形成得到。係 啊。咁啊，咁我哋今日就好丰富啦，资料咁啊，我哋下一个礼拜仲可以讨论下其他嘅题目啊。 好啊， 咁我哋到时再咁，但系千祈唔好唔记得啊，租个电话， 冇错， 个联络方法 54891893喺，睇下下边都睇到啦。 系啦，咁啊，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